不起， 不起。 不管， 不管。 不同， 不同。 不通， 不通。 不停， 不停。 不祥， 不祥。 不香， 不香。 不黑， 不黑。 不准， 不准。 不行， 不行。 不开， 不开。 不说， 不说。 不美， 不美。 不许， 不许。 不来， 不来。 不红， 不红。 不白之冤， 不白之冤。 不成体统， 不成体统。 不耻下问， 不耻下问。 不出所料， 不出所料。 不打自招， 不打自招。 不得人心， 不得人心。 不乏其人， 不乏其人。 不甘示弱， 不甘示弱。 不苟言笑， 不苟言笑。 不欢而散， 不欢而散。 不拘小节， 不拘小节。 不可救药， 不可救药。 不劳而获， 不劳而获。 不由自主， 不由自主。 不约而同， 不约而同。 不足为奇， 不足为奇。